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那時你年輕仔你有沒有看出來那時你記不記得在皇后戲院中環看十多歲當然不是啦當然跟女同學一起去看女同學看完之後有什麼感想那感想就是你不是代入自己的戲裡面的男主角那時候沒有麥德華那麼帥不過看看旁邊的那個真的好像林碧琪挺漂亮的都有少少像的皮膚黑黑的有氣質 高度又不是很高的有些水準15、6歲起錢15、6歲起飛多少錢這套戲收千多萬10多元那時候你的女友應該未成年女同學 未成年 怎麼解決呢然後沒有接著去吃杯紅豆冰然後就回家這樣你撲火對的健康一點這些是低檔次一點的 靚妹仔裏面那種愛情但當時去香港已經有了一隻很有品味的銀幕情人哇真的說這裏又怎麼可以沒有了我們香港銀幕情歌之第一聖手這個哥哥張國榮這隻歌當時無線電視劇龍本多 一九八四年去到八四年發生什麼事呢八三年已經在開始 談中英談判84年應該是入到很緊張的時候每次出來有益有建設性接著就沒有建設性就只剩下有益慢慢84年之後連有益都沒有了83、84真的很震撼但當時電視劇《龍本多情》這隻前奏你聽聽 已經有味道男主角張國榮女主角雙天鵝人間何世情惡就好像一串 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及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 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 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到白送 這首歌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男裝、時裝戲 和陳寶珠反串未見過這麼英俊，英俊得來又這麼陰柔。 還有千萬不能忽略雙天鵝， 很棒。 當時很漂亮的女主角， 玉女型， 升上一線， 和藍潔瑛， 簡直是兩個玉女。 藍潔瑛、雙天鵝， 還有莊靜怡， 和剛剛出道的劉嘉玲 等等。 這些無線所謂的遮仔， 各有氣質。 那時候是1984年， 香港也挺緊張。 沒辦法，這些焦慮、這時候就要找一些精神的鴉片或者慰藉這套龍本多情。一直說文章劇，舊香港二、三十年代，其實你說戀籍都可以，因為正正是三十年代，是另一個黃金時代。一個時代戀一個時代，我們現在懷念八十年代，但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們懷念二、三十年代，有點像活跌 烏爾蘭那套電影，沒錯，一模一樣。《情迷午夜巴黎》一模一樣，他們寫這套八十年代的時候這套《龍本多情》，他正正寫回二、三十年代的香港，那時的所謂貴族、中上階層的愛情故事。三十年代日本打來之前，香港其實很好世界，那時沒有人住木屋，因為沒有大陸難民湧下來。 當時省港澳都是自由世界，廣州雖然有些大天意，但有西關文化，嶺南畫派，亦有陳濟棠時代的軍閥。當時嶺南文化非常豐盛，我如果有時光機，好像烏爾蘭在《情迷午夜巴黎》，一定回到三十年代三日，坐湯船由香港 去澳門， 然後坐船上去廣州。如果找到你，我應該十多二十歲，你應該看到他在這裡。如果有時光機，一百萬都值，三日，三十年代省港澳，三日遊，在佛山打個轉。如果去佛山看看那裏的建築，看看那裏的人民風貌，以及吃一下一籠陶陶居的 叉燒包或者蝦餃燒賣下回來。當然胭脂扣什麼都是說當時的香港，所以真是一個時代懷念一個時代。當時八四年八五年也有一套戲很收得叫《踏錯車》，這是香港電影人黃百鳴，他在台灣的編劇寫了一個很動人的電影，裡面的插曲我覺得是百聽不厭，而且聽起來很神秘。 你聽到歌詞是一種朦朧之美，他講出了當時香港人借台灣片的一首歌之後，講出那種彷徨，在十字路口不知跟誰好，因為當時英國的形勢靠不住，準備遺棄香港。大陸那裡說要回歸，跟誰呢？不如我們聽聽當時這一首 请跟我来，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 歌詞寫得優美，當春雨飄啊飄，在你滴不完的髮梢，帶著你的珍珠項鍊，請跟我來。這就是詩，不需要說得那麼明，沒有主語，跟我來，你是誰，我是誰，跟我去哪裡，這個引人遐想，這首歌寫得美妙之處，它有無數留白的地方，這些留白是令人 浮想聯翩，你聽這首歌的時候，我不知道你在做什麼。我想那時候有些人是青春拍拖戀愛的時候，這首歌一定是很深地落入腦海。是嗎？是不是令你想起一段很美好的時光？ 我的美好時光，你選的歌真是極重要害，因為正正是我的大學年代。很多時候，我們還有些文歌晚會。 那些系和系之間的音樂比賽， 有中文大學是嗎？ 中文大學更加好，環境 晚上星空吐露港,有少少蟬聲 在水塔,我不知道是否新亞書院的半 沒錯,正正是新亞書院 就是那裡,在水塔下面 人民館、運動館外面，就是那裏，在樓梯間裏面。 1977年我在那裏聽過余光宗教授舉行詩朗誦會，他的千金用國語吟朗一首《陽木作》的《秋祭道譜》，那個環境當時香港很好。 中文大學,很靜 那時候很靜,吐露港公路都還未開通 還在看著吐露港公路,一天一天地建 穿燈,但沒有車 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網絡8比1903讀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你是六十後,六十後聽這個時代的歌,一定百感交集 因為香港的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一個在夢醒之前,這些夢幻是最為快樂的時候 夢醒是1989年6月4日 所以整個八十年代,你現在看回,好像冥冥中有天意 80年,81、82年,這是最開心 發現戴卓爾夫人去北京、回來宣佈原來音樂椅的音樂是有停的那時候整個覺得好像仙里奇緣晚上的舞會原來那個大鐘到午夜會結束但是派對還未開完很多香港人沉浸在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種種希望 以及安居樂業的寬慰之中,心理上未準備好 所以當時你說不會走出50萬遊行反對英國交給中國 你聽聽當時的音樂,反映到當時社會的心情 香港人是很善良 亦都很溫順你看歌詞的內容不是現在情情塌塌或者剛才你提到的歌詞很留白現在那些是你不愛我自由在我手都有寓意的不是說愛出戲是悲劇但是那首歌本身是很upbeat是要奮勇你30年後聽了你都不會覺得 不會 經過時代考驗的聲音是否經典也好這些歌我們播出來未出生的讓各位知道當時香港人的心情出生後就像你鮑偉聰那時候立即想起年輕人和女同學去看皇后戲院看這齣戲接著這首 请跟我来， 很多是恋爱时的心情的注解。 但这首歌真的写得很含蓄， 不会真的画公仔画出场。 这些是艺术表达的最高境界。 最后结束80年代美好回忆， 我们用一只跟刚才开头差不多 谷川新司的那隻星，是用一隻本土作品，我們聽聽，想想前途，在黑暗的夜空裏到底下一步香港人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聽聽B 這隻叫閃閃星辰。 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